哎呦，小朋友，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？ 扯铃啊。 扯铃？ 嗯。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？ 什么声音？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。 火气，火气上的喷射器，空气对待巨人有勇气，太多想一起你想就近敲门敲敲门，记得礼貌口要先问，别给不随时怪的生活习惯再有够坏，敲门敲敲门，简单动作口也不等，你可能是不是会的，他做事做人却靠嘴，你像一头扎鸡，一见我的死气，什么的印记又那么生气，说话的语气把我的风气，我不讲我你问你白问的脾气， 那么没差距降临， 这段你就会上瘾， 这里只是骗的表情， 我的解释请你不必 要听，那么没差距降临， 却测不出个命运， 这里只是骗的表情， 嘿，你这样说我有一点伤心， 这个。